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负责欧洲事务第二局局长金善金5月29号在西班牙议会大楼会见外交委员会秘书长米里特赫·拉马尼亚和发言人桑切斯·阿莫尔等西班牙议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并进行了交谈。金善金局长通报了我国政府关于两国关系的立场，并强调要缓和朝鲜半岛局势，就必须首先终止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与核威胁。各议员表示尊重朝鲜主权，要为在旅游、教育和体育等各领域促进两国交流与合作而努力。他们还表示希望朝鲜半岛局势能得到缓和，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问题。另外，金善金局长30号在埃尔卡诺皇家研究所参加了以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与朝鲜欧盟关系展望为主题的座谈会。参加者表示愿意为发展朝西关系和朝鲜与欧盟之间的关系而积极努力。